他不是的他想去貴州講珠三角張曉明才是博鳌剛進來的時候他在哪裡我不知道因為他在貴州引起一個風波不讓香港記者進去採訪在貴州講張曉明說的話應該跟他的場合有些不同你想說什麼呢貴州的木好如果做棺材當然柳州沒有如果去了柳州那貴州突然看到樣子你知道我當然精神有點震是嗎你不是眼冤嗎眼冤就震了我看到只看到字幕因為我們把聲音降低了看字幕說香港要成為這個叫首席知識官 知識官在這裡叫做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首席知識官是甚麼來的其實英文是甚麼來的叫做CTO 知識是不是 knowledge 知識也未必是 knowledge 你說是 我以為PKO，應該是Chief PKO，好像曾偉雄說的最佳型公眾形象，有些人就說最什麼佳，這個暫時先說吧，我告訴你，整件事立刻令我精神為之一振，證明我又對，因為現在香港不是梁振英作主，我一向都知道，不過我一向都知道以為他爺爺作主，中央共產黨作主。 現在不是的,現在西環治港,這件事基本法不容,當然要接受,因為看到梁振英所作所為,你看到的,他老闆,小明,剛剛在博澳那裡,即是博澳論壇那裡,就是香港缺乏創意,香港最缺乏就是創意,然後你這個市長就立即出來說, 書記收到,我們要做香港首席知識官,香港作為一個地方,又怎麼可以做到一個官呢?我又不知道他為誰做首席知識官,還有我很討厭的,我們可不可以我們的Facebook,假假的我是CCO,你不是CCO,我CCO,Chief Content Officer,首席內容主任。 首席內容官,沒有官,我最討厭的是以後不准譯,官是官方,真的有官職的官 Officer不是這樣解的,Chief Executive Officer,CEO就應該是行政總裁 首席執行官,令人害怕 中國什麼都,Officer就官 官本位嘛 不是,他們是用Google譯的 你知道最近我們Facebook有一個 我看到有一隻叫幹菜 是啊,粗口來的哪裡粗口 你知不知道,乾炒牛河才拿命啊 他就要用F字,我們香港人失威,你突然間有個張曉明出來講創意,你就立刻附和他,說我們香港就要做首席知識官。即是太過,你明明太過著跡,還有一件事,講到創意,講到知識,喂,要看環境,要看土壤,香港是不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當然,如果香港是一個自由的社會,我們就有創意,對嗎? 你看看美國一定有創意,因為任何東西都可以說,任何東西都可以做。你香港以前很有創意,現在哪裡有創意,因為政府扼殺創意,你扼殺創意,因為回歸就是扼殺我們的創意,很簡單的,你陳鑑林說,那些二次創作,他都不懂的。你這麼厲害,你一次創作,你搞人而已。 當你有個社會,當你有個梁振英做特首的時候,當你有個黨委書記的時候,當你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劉世良是否回來呢今天八點鐘他要做這個盧漢鬧鬆早點我本來找他訪問他的他說那個客人不如回來不用找電話搞回來訪問他回來就不回來了至於講床儀講媒體 因為其實有些謠言其實已經是早一兩個月前我聽到的有什麼謠言即是風如果現在你才收到你已經太遲了很背的這些東西就說搞定了十八大又搞定了薄熙來之後就很多維穩費來香港水浸自由行來到香港水浸令到香港變質 令到你的生活物質生活變質精神生活都變質精神生活還沒即是你不開心而已沒有影響你的嘛但問題那個風就說十月就快要搞定了這兩宗十二事之後可能開了這個又有什麼大三中全會我沒有興趣認識十八屆三中全會我沒有興趣認識這些東西我不想認識問我吧 我跟了很久就會有很大筆的維穩費來香港來香港搞什麼呢就是搞這個媒體要多少錢有多少錢你肯搞就可以了即是怎樣搞新的是啊或者收購也可以收購也可以入股也可以總之你肯聽話肯和諧的肯好像周庸那樣的 反佔中的給錢你做愛港之星叫幫黨出聲你看到的為什麼要找世良來他有個主場新聞他最近被人砌得很厲害他四條創辦人一條就是蔡東豪我老友劉文道也算老友 世良自己有還有一個科技人負責IT的那個我不認識他們就製了一個主場新聞有些影響力尤其在行內發揮到一些影響力很厲害人們要跟黑客動那些不要說了我們都被黑客動了三天不過沒有人報而已 他們又被黑客動,我們被黑客動就沒有人理你 對我們業界人士越好越多競爭有進步大家說創意你說的CKO你就不要來抄人的東西他們預備搞又是針對這個即是你有主場新聞我就弄出來給你我有另一個主場新聞是的所以大家都知道我說什麼了但我們未有證據前就不要說了有人出來就說要搞新媒體 你有D100呢我有D200 是不是抄到影響力呢但你看到明報的他有個平台你知道嗎有個網絡你有稿在那裡我稿因為我在那裡寫稿他說分錢給你計算數計廣告他有他才會有主場先當然有主場先那就照抄人簡直是Miller effect不同效果很不同那你這樣叫創意他只不過是把登過的稿放進去他有其他人的稿也有但效果不同效果不同那問題就變得沒有創意抄無意思的你多了錢湧下來來抄人抄無意思的人家做什麼你做什麼所以我們樓下DBC發達招兵買馬大把錢是啊 陳哥來了幾好很好事我支持陳哥陳哥就是一老友第二件事我們支持他陳哥當然支持他還有一件事很過癮我們同事可以在這裏做不喜歡的大班不喜歡的森哥那就下去下面建公職請然後第一天做那些又不喜歡的又上來這裏互通的互通的周圍走有一條橋有一條樓梯大家通開 多幾間店台在這裏我們說正經你有錢下來搞媒體 越開越多百花齊放,對香港是好事,我覺得 但要有創意,不要抄,不要對著幹 你第一就扼殺了對方你就是藏勢大有這個叫做維穩費要錢有人有人這件事小事有錢大把人有錢要人大把人都可以請人但最重要是政府支持你做事不同至少可以讓你進去採訪朱鎔新聞就進不了採訪所以問題就是說 總之一件事你說叫香港有創意第一你還我自由香港一定要有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你不要再洗人腦你才會有創意才會創意澎湃不是樣東西抄香港有隻黃鴨來你就製造一隻黃鴨在大陸做一隻大過你擺明對著過你現在就是這種心態你明白嗎如果我們中國有十四億人一個荷蘭佬製造一隻 那是沖涼鴨出來我們小時候沖涼我想你也有一隻我沒有我女兒有我買給她我們中國不是中產的第一杯浴缸用木盆來沖涼站完之後就找一個木盆留下水還要第二個用那時候我們四天供水的時候那時候就很小那時候要輪的時候要擔水回家有一層沖 借個車仔去推水花旗我都不用你幾多隻大班所以你未擔過什麼事當然沒有力你這人未擔過我沒有擔過水有一件事如果你認叻擔水就問我立刻考到你你說你擔過水我沒有擔過你沒有擔過如果你有條人形屍形屁就通過那些喜歡的什麼都說得通什麼叫什麼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叫通什麼 平水我不認識就不認識了這本都騙人的我們一說出來行家就知道不認識就不要認咩認咩通過一進來叫人報交通話大哥你中國十幾億人口如果中國是創意澎湃的中國有自由一定中國人一定是很厲害的 抄人東西都這麼厲害,有什麼不厲害 學足喬布斯黑色的T恤牛仔褲弄個麥克風在嘴裡我們香港早已有人學了我們有時候改名叫Steven Singapore就快迎頭趕上我們新加坡就是總理就怨新加坡人沒有創意幾年前李顯龍說新加坡人沒有創意我就回應問問你爸爸為什麼新加坡人沒有創意極權國家極權統治就一定沒有創意你一定要有一個空間不敢想東西的人去想東西被人去做一些過界的東西 你一定要被人過界而且是沒有嚴重的後果你不可以像科大那樣大學生遲到要罰企要點名教授出事是好的但他這種教法就令到大學生扼殺了他們那種自主權為什麼要讀大學呢就讓這些大學生在未出來社會做事之前讓他們覺得自己是成人 他要自己管自己沒有學校沒有管理的不會沒有校規這回事不理你回不回學 不理你交不交功課,不理你上不上課,很簡單的,你自己有後果,讓你知道有後果,當你現在這班人遲到你罰他站,那就是後果 他不知道上班大班這裡你來D100做 我不會叫他通佛去站在外面 那些教授是打我的問我因為大學訓練一件事就是訓練你獨立你知道自己怎樣去做時間管理你自己的時間你懂得分輕重你懂得知道後果你自己要負責你要負責就是那科就沒有分就拉低你的GPA 分分鐘不能畢業你一科沒有分整個GPA拉低了分不了業的你還想拿安南不用拿所以教授就說吳志森還想不想讀這一科他想不想畢業他找人來傳話給我因為他找不到我他對你好的了已經於是我不是要立即叫他見他然後就說教授我有什麼方法可以補救他就告訴我你做了這些補救到了那我就要面對那個後果 所以這個社會如果說創意你不要做這些事你當小學雞那樣管好了接著你有個通識這幾年的通識是教得好的令到我們那些年輕人有機會關心社會民生政治什麼都知道那你現在開始要看大鑊了原來出了這叫做學民思潮學民思潮我們多開心你知不知道李柱銘那次在支大公園說他說他 見到黃之鋒這些人這班小朋友他知道有希望了香港有希望但你現在立即要扼殺他立即推了美芬出來要去政治化白癡的你已經沒有了如果你將通識變成不是必修科你知道你這個制度你這個香港的考試制度你這個文憑立即不值錢沒有人認受的搞了很多年你跟外國大學外國的教育審核機構 你給了全套計劃去如果要畢業我有四個必修科中英數通識加上通識所以很多人不明白以為很害怕梁美芬出來真的行不用怕如果這個教育局這樣改第一不是現在可以改你又要再去全世界地方跟這些機構說為什麼我要取消通識科我找什麼科來代替他人家接不接受第一件事需不需擔心你擔心什麼呢 他給壓力都學校給壓力都先生就好過了通識是碰都沒什麼碰這是白癡的人才想出來梁美芬的質素低他連整個教育制度做一個大學院校的教授這叫正教授你周庸是不是一線這些不是九線教授九線正教授梁鼎明說佔中那班沒有一線教授這又是狡猴像不出象牙 你又是狗口像不出象牙你如果你現在科大教要罰學生企的你都不是一線教授哈佛會不會罰學生企的回家睡覺吧雷鼎明這些我都不明白他一個人這麼老了還貪什麼呢我都不知道他貪什麼圖過什麼呢社會對你這麼好社會對他很好很好你還要做這些事情做什麼呢我們先聽聽昌耀明 明哥出聲接著到梁振英老闆說完伙計就像曼打羅你看到的他有一個扯事公仔來的就被張曉明扯著動他一下他就說一下香港沒有創意他就要首席什麼官知識官聽聽張曉明怎麼說其中的創新競爭力的單槍排名有點差強人意 景历第23位形势逼人不进则退社会各界人士都应该谋划长远更加重视对创新竞争力的研究和投入避免让创新持续成为香港整体竞争力的短板希望香港的青年朋友们 不仅仅习惯于在日常的生活中用微博 微信或者 WhatsApp 交流，不仅仅要做创新的受益者，而且要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空间。 这个就是张晓明呢，说的都是真是废话来的。第一，他是中联办主任，他是中央派来香港的其中一个大员、okay? 香港的内部这些具体的问题呢，我觉得就不到他说三道四。他说香港的竞争力排名强差人意，紧列23，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希望香港的年轻人、各界人士就要谋划长远，要重视创新竞争力的研究和投入，避免创新、让创新持续成为香港整体竞争力的短板，又勉励年轻人就眼光放远一点，不要只挂着用 WhatsApp、微博、微信、上淘宝买东西，用目光投放更广阔的空间。我心想关你什么事呢？ 他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保持了很多有利制度的优势，背靠祖国面向世界，为各类青年人才提供了广阔天地和很多机会。他期望年轻人不只会用微博、微信和 WhatsApp， 大家听到啦，上淘宝买东西，这些是事实，还要把目光投放在更广阔空间。你有没有给他们广阔的空间？说 少少东西就喊打喊杀，又说要拉又说要锁，是吧？怎样有广阔空间？怎样广阔空间？我就问这个问题。你张晓明，你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现在整个香港是一个窒息的那种感觉，无论在政治，无论在经济，是一个窒息的感觉。你说什么创意空间呢？是吧？ 你去管一下你的马仔，叫他不要出来说三道四还好啦。 第一样东西，张晓明应该不要说三道四， 关他什么事啊？这些、 你只是一个联络主任， 是啊， 你是代表中央国务院和香港特区政府保持联系， 是这么多咯。 香港人在大陆有什么问题、可能通过中联办帮手、是这么多东西的，你没事可以做的、你就不要在插着手下来，你选举又插着手下来，什么都插着手下来， 政制改革又插着手下来， 那你香港怎会有空间？没有空间何来有创意呢？ 还有这个 很滑稽的，由张晓明讲这个创意的问题，你看看内地，内地连微博、微信、WhatsApp 不要说了，没有 Facebook 没有，连微博、微信里面讲的东西都要审查，都要实名制，有些什么就上门，就会约你回去饮茶，回去问话，哪有人敢讲嘢？哪会有创意的空间呢？ 我整一个叫什么约章， 什么约章， 什么08约章， 08宪章， 宪章， 是啊，刘晓波 签个名都会死人 就拉的了，是 啊 你这个梁文道啊，被他逼到呢、本来就在大陆风生水起，广受欢迎，又去做论坛，又展讲， 周围讲座噶。 现在咪俾佢钳制住咯。 梁文道签咗嘛？ 梁文道鹌鹑嚟嘅啫嘛。 签咗，然后有人话俾佢听，你继续系咁样咧，你咩都冇晒噶啦，你小心啲啊。 咁啊，鹌鹑嚟嘅啫嘛，老实讲，梁文道几一个书生， 系啊， 佢激得几激啦、 啊， 即系我哋啲咪所以谂都唔使谂翻大陆啦，即系你话演讲， 唔使谂啦， 啊，即系我唔谂，我冇谂过， 冇谂冇谂， 啊， 系谂啊， 因为我又唔识普通话，第二样嘢又唔识噏佢哋识噏嗰啲嘢，嗱，咁个问题就话你香港何来有创意？你就唔好意思讲你啊，扼杀紧香港嘅创意 ，OK？ 咁另外一样嘢仲有，你嗰啲官员啊，就冇公信力。公然車大炮，當年如果你記得呢，我和這個高佬李明葵反面在電台、就去屈牛、okay? 屈完牛之後呢，跟著呢他又說播這個、第五交響曲呢不是預先有預謀的 回歸那次、 你知不知道我問他什麼，為什麼我跟他反面、你知道 他好了，你應該要讚他，他起码他会打电话来电台，但那时候未做警务处长， 做警察公共关 系科， 不是他执行处， 不是他负责当日所有安排 回归大典、 他起码打电话来跟他谈 回应， 被他闹到口懵面懵、最多是记在心里、他面对传媒、面对你就算最黑人憎最口臭的 我招上來現在真的一下不如一下警務處長現在第一我怎麼質問他如果你不是有心去播這些他當日的理由就說警察執行任務很辛苦要舒緩情緒我逐樣東西問他就當作我死了我說你不是一早打算播這些來蓋示威人士的聲音不是我不是為什麼一早裝定了喇叭呢 接著最好裝喇叭的公司又打電話來我們一早收到order裝喇叭不是臨時的第二我為什麼什麼歌都不播第五交響曲呢是不是這些第五交響曲我聽說令人更加澎湃應該是抒情一點的嘛我在辦公室隨便拿一首而已 如果你辦公室有一首歌奉女恩仇未覺情未了情那你就照播了馮國恩仇未了情照播是萬惡人為首萬惡人為首好一點不知道屈了牛什麼我騰騰震我那天又屈了牛後來又是當堂斷正你撞著我們你最好說真話起碼你們都大家今天見到都會打招呼都是明知那個人不Nike的你對一個快要做一哥的人當日明日之星哇你真的疾他警察都不疾得的現在你真偉雄就是這樣的人你真偉雄最過癮的喂我看到什麼顏色就是什麼顏色我說是綠色就是綠色如果你不是說綠色你就戴有色眼鏡 厲害你這個趙哥你戴太陽眼鏡嗎我戴我有的戴了太陽眼鏡有沒有影響你變形的顏色是有的是有的看我的太陽眼鏡是深色的程度是怎樣有些是很深色的但是影響不到的如果影響到就不准戴了我駁你我當你是真偉雄看紅綠燈是吧看紅綠燈不用駕駛了出事就死了變形顏色未必影響到不過是有差誤的紅色可能就沒那麼紅 不過都看到是紅色這樣說最重要是這樣第二件事你這個真偉雄我怎知道你的眼有問題我怎知道有沒有色盲戴有色眼鏡他第一不是讀過書不要說真的失禮他是去哈佛讀過來有色眼鏡不是表示你真的戴了眼鏡真的這個意思即是你有偏見他連這件事都不明白這四個字以為玩了爛劇因為那天是警察畢業禮 找一個黃英豪去做檢閱官接著見到記者或嘉賓太陽眼鏡很猛乘機那些記者就挑戰他你拿最佳形象獎這個最佳形象獎怎麼來的第一公務員事務局就著這麼多個部門給的好了 我告訴你怎麼來有評審資格的細則找出來第一公眾抽樣調查我現在還未查到是誰做公眾抽樣調查第二由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投票什麼立法會議員什麼區議員是全體還是他選的呢得票最高的三個決策局或者部門就拿到金銀銅獎 做法就是這樣但有沒有考慮到在這麼多紀律部隊裏面最近的民意調查有沒有計算呢排第尾的警察也排第一跌到他尾真是可憐你明葵那時候很多雖然你跟他有這麼多牙齒印但他的形象很多他現在排第尾的你排第尾 那你那樣有沒有參考到呢為什麼市民因為民意調查你又排第尾的那這件事有沒有參考價值呢另外還有一件事聰明不切他走出來說撐起一個槓即是知衰其實人很容易的你知道這個洗同人格大聲你們這些人經常對警隊有偏見要拿銀獎啦 我跟著聽以為其實一般如果真的拿獎如果我們中國人是謙虛的我們不會因為拿了銀獎我們會驕傲我們會繼續為人民服務切切實實地這樣秉公辦理依法辦事維護香港的法治徐步安良你當然這樣說 理所當然拿了你兒子考第二就串我爸爸我理所當然我這麼標青人又英俊我經常吸毒、酗酒你不要再說我了拿第二就糟了理所當然你知不知道他為何這麼囂張你教壞弟弟你為何這麼囂張 剛剛見完張德江其實就不是因為他長是因為去到大會堂坐在國家領導人的旁邊還要告訴人有規格的座位當然有整個代表團除了保安局局長之外去官階最高因為是D8其他紀律部隊的首長就是D6、D5、D4都有看看你是哪個紀律部隊 你說拿獎消防局排第一我都不是覺得不是那麼對其實香港最好的服務就是入境處我這麼多年都認為入境處的服務最好應該排最高的有什麼可能入境處拿不到第一我到現在都不明白又拿不到第二竟然輸給警隊就是做馬問題就是因為警隊現在的聲望剛才拿了一個民意調查在紀律部隊裡面形象最差於是你要跟他打一支強心針這些叫做充氣 張德江打了聽聽張德江他去不回來剛才你好像說錯了黃英偉黃英偉還是黃英豪以前有規格檢閱這些部隊畢業典禮又是警隊即是不是找媽媽搞的我問過了我問過當年的保安局局長我問過李少剛的要不就是監警會的主席即是現在的翟兆棠要不就是司長、特首都不用說局長都不用說要不就是這個很特別的一個人就是鄧兆堅的兒子孫不知道兒子還是孫鄧什麼鄧什麼鄧不是鄧是鄧兆堅正式的董事 為什麼因為他爸爸在鄧兆堅製造了一個警隊福利金這麼多年有一個傳統不是貓狗可以去檢閱的你這次找黃英偉去因為公務員薪酬評議會認委員會的主席為什麼他可以檢閱那不就是公務員薪酬他負責加薪於是就可以檢閱他有沒有帶錢去派 他有說,他說知道警隊辛苦 就會特別掩幾百萬出來給你以後在調整薪酬會考慮這些因素 沒有的,面子是你給人給的 我們是不是想聽一下我看見是綠就綠我看見是藍就藍我看見是黑就黑聽一下有沒有那段 不是,我告訴你我說什麼就是什麼警察人進來很簡單你進到集差房被人鎖住了 我說你偷東西就偷東西我說你強姦人強姦你認了他我現在有四條有四件案未破的你認誰不是認了他我幫你求情還有再不合意前都探了我幫你安排家偷東西強姦非禮你拿出來你不夠運我們剛剛找的一個色狼就在這個環頭周圍非禮強姦的女性現在我拘捕了你的權證你就遊蕩你也是非禮強姦不過你是一宗但現在我有很多宗未破過去幾年你認了他算了第一我幫你求情第二我不及你第三我分分鐘給你安家費以前探長賺錢的他買了之後有供破了大案就可以升一升就億億升 你明白嗎怎會有這五億探長現在有個二百億探長那麼厲害你最近沒有看報紙嗎他怎會二百億開麻將館好啦講講曾偉雄說得獎的理所當然有人未聽過他剛囂張法我們聽聽我沒有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就看到紅色 在座這麼多位有些戴眼鏡你看顏色就跟我不一樣我覺得形象不是單單靠個別人士怎樣看 要看回整個部門的工作所以希望大家能夠以平常心來看就不要因為警察的工作得到認同也覺得很奇怪其實如果大家看看周邊的治安這麼良好的時候警察工作獲得認同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不是一個人看兩個人看是民望的問題最佳公眾形象不是這個最近有一個上個月而已 警隊排第尾所有紀律部隊最佳公眾形象都是公眾怎樣看才行不是你看我看公眾就在他心裡他說誰是公眾就是公眾我想他的公眾可能去天水圍跟那班維穩那班傾過來你們說得多好做得警察沒拘捕我們沒試過突人沒有人在警察面前突人多開心每個人都說大哥 不收錢都可以合作無間不收錢都可以在警察面前突人沒事出來走這麼久這些叫做滿足感工作不可以代替不是200元可以買到以前大哥你這樣拉十世所以倒過來可能跟大哥說以後有這樣的玩意不肯分筆筍的東西一起收不收錢無所謂 最重要是在警察面前可以動人就沒事了悲哀為何不囂張剛才說過張德江支持他還將國家安全任務放在香港警隊身上這也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他的態度真的不是不好的曾偉航你通常一般得獎我們 很謙虛的謙虛一點我們會繼續努力的我們希望做得更好明年我們希望拿到第一最好對嗎你不會說這些壞話差不多是我奉旨拿的他拿了出口氣了他就出氣他就覺得記者問過問題覺得我剛剛見完張德江我位階升了這麼多坐在他旁邊他支持我支持得這麼緊要你們記者老幾 挑戰我是不是很不順氣你幾個人說我們不行就不行看看老闆說行不行是這樣的態度覺得我在中央的心目中地位這麼高落到香港被你這班鴨頭黃毛小子的記者說三道四問這樣問那樣不慶有鬼了那就砌回來 那就噁心了你公眾形象是不是曳了怎麼是最佳公眾形象我都不太明白那班人看不到東西的頒獎給評審那班人看不到東西垃圾這個叫垃圾大獎我很想知道什麼立法會議員什麼區議員當之無愧很肉酸很低人驚好像怪獸好像野獸的人就叫張志剛 樣子真是壞我們都不要歧視人的樣子樣子是生出來的你每次都是這樣說但一件事上來心生上來心不如果他那種說話的態度他的身體語言眼神閃匿樣子壞不是一定要好樣子一個人磁場他樣子看到的你看到那個人說什麼鬼話有時你見不到他的樣子聽只聽他的聲音你都火大他說什麼 他那天不是在港台在港台叫做政壇新秀訓練班有班年輕人跟他辯論有關於林老師說粗口要他道歉教育局要寫報告那班年輕人就說 哇每個人說粗口要寫報告那報告好像IF司那麼高那班小孩就用這件事去挑戰他他就連珠爆發要回應別人是不是又想聽聽張志剛和那班小孩子駁火現在勸喻大家如果在吃飯就不要吞吞了先快吞了給時間你吞了先我怕你噴噴就噴發啃親隨便一樣都對身體健康無益 3秒鐘 3、2、1 1、2、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事件就平息了，如果你说纯粹要求交个报告，这样会不会说好像 IFC 那么高呢？那看看香港有多少个老师讲粗口了。一路出来的时候呢就比较单轨单声，就是一边这样。哦，不单止是某一边的政治力量是这样。另外一些政治力量呢就说，喂，那你可以这样表态我得不得啊，这样。出现一个现象呢，就是说由一边变成两边咯。咁所以呢个现象是令人担心的。当一边有极端的时候，点样可以揿低呢个极端呢？就是中间力量出来去消灭呢一种极端力量。你而家叫北京撤换特首喎。咁你觉得你叫北京撤换特首是不是一个你覺得是維護一國兩制啊，定係冇維護一國兩制呢？咁樣台灣面對自由行嗰、那個嗰啲所謂佢哋個陸客嗰個問題，同香港完全係兩碼事。咁你用呢個嚟做藉口走去台灣賣一個報紙，而且嗰份報紙大家都知道係台獨嘅報紙嚟嘅，將個問題搞複雜咯，於事無補。 喂，我覺得佢講嘢咧好多謬誤啊！謬誤多到不得了。 第一呢，就冷風騷、冷風 吹， 你要特區政府撤，咁咪撤，咁咪跟住 要換特首咁樣，咁即係點啫？ 你講埋啲咁嘅嘢做咩？ 唔 係咯，有乜好笑啫？第二個講就好笑，你講就核突。啊，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喂，你人哋去邊度賣報紙，我登個廣告，同嗰個媒體嘅背景 可以冇關係， 有咩關係？ 可以冇關係㗎。 有什麼關係？ 便宜多人看，那就在登 記。如果這樣說，這個這樣的羅伯周就很大鑊。 是啊， 周庸他叫我們有錢應該去紐約時報登記。 是啊，美帝國 之的報紙。大家知紐約時報是什麼報紙啦。 美帝報紙咯。 就是 咯。就 是咯。我現在還在做的，我們正在做稿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他說台灣的所謂陸客，登陸台灣，即是大陸的人去啦，自由行啦，跟香港自由行所面對的問題不一樣。 当然不一样，他说得对。 不是啊，我问他有什么不一样啊。不是一样，一样的问题。知不知道台湾的朋友跟我说什么？日月潭你不要去了。阿里山千万不要去啊。你去到啊，你直吵到不得了啊，完全打，即是令到你没有旅游的兴趣啊。跟香港不一样啊。有什么不同啊？大陆人去到全世界都一样。 我告诉你，深入虎穴还好。我去过九寨沟，人说去我说去，其实我不应该去的。一老实说，你看红叶、看湖、去加拿大大把去看。 去韩国啦，去日本啦。 我去过一次了，阴公。你知道有一个局部，我不知道有没有去到最高的。那些石行又湿的。后面有人推你的，大佬啊。因为太多人了，你明白吗？你会你扑死的。 去什么旅行 呢？所以个问题就是，还有一样东西，大陆你说香港的自由行动。台灣自由行當然有分別啦，台灣的島多大， 台灣大很多， 2000多-3000萬人口，你現在一年得700000萬人去，大陸客去， 香港小很多， 香港是700000人口，然後就5000萬人去， 只是搭地鐵都死 人 了， 是我們人口的人次說啦，是我等於我們香港的人口， 7倍， 台灣就等於他的人口的三分一， 差很遠了， 那當然不同啦， 但是討厭到不得了一樣，逼到不得了一樣。 不是啊，你去到非洲，我都說我的朋友剛去 直升機嘛，你說過。 大哥，中國直升機真的看大千曬，你不要搞了，大佬啊。唉，即是問題就是說，你這個這樣的張志剛，你看到梁振英找了什麼人，那你就知道張志剛跟他是，即是你明白嗎？一擔擔。 即是這個政府的質素去到哪裡，水平有多高，是吧？ 唉，還有個劉乃強。他又繼續說，我都不想浪費時間。 說六四， 說六四，說六四，沒有六四的，假的，沒有死人的，沒有血腥鎮壓的，他在哪裡說的？其實 又是這個論壇，在這個論壇上面說，又是沒有意義的，我是不太明白，你猜謊言說了一萬次、一千次就會成為真理的嗎？不會的嘛，是不是？越來越多人出來，天安門母親那些是假的，听我们母亲的仔、那扎仔、那扎女、那些老公、那些老婆死了，那些是假的。他还说那么多这些东西做什么呢？又说什么外国势力干预啊，什么在后面煽风点火啊，这样那样。 說那麼多來做什麼浪費氣說了二十多年謊話那人家會相信的嗎 還有一件事很厲害這傢伙說什麼你聽完你會作嘔他說他認為歷史會重複的第一次六四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即是第二次死人就笑的他又會笑我猜他第一次可能笑所以今早小班罵劉慧卿對如果當年十年前有人這樣在劉慧卿面前說這些話走了劉慧卿就荒謬然後就 拍台,拿手台,昨天只是這樣說兩句就算了,所以我也是說那句,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今次就要直接來警察局報案線,希望他們可以密切跟進我自己的個人安全和問題。 如果我沒有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看到紅色希望大家能夠以平常心來看就不要因為警察的工作得到認同而覺得很奇怪其實如果大家看看周邊的治安這麼良好的時候警察工作獲得認同應該是理所當然香港的郊野公園是相當珍貴我們不希望犧牲也不需要犧牲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人口不斷上升 倒不如去想想怎樣控制人口才可以真正面對的房屋壓力問題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 6:08又回到大聲台風波裡的自由風 在直播室有吳志森和鄭兼涵兩位節目主持人 我們在稍後時間要找林老師的有些網民 我們的Facebook自己有 又林老師 我們找親人都有原因的就不是說他用一件事他有沒有來過電台多少次 或者那個頻率有多高是不是應該避免一下因為這個一哥曾偉雄果然無端端抓到林老師說他沒有下口供你的報差館又不用用你要給口供才行合作才行我們怎知道他想保護你要不要拘捕人所以我們找林老師說回究竟他有沒有下口供為什麼不下口供如果沒有的話如果有的話下了什麼口供還差什麼警方認為未有足夠資料有沒有人跟你說 他有律師陪同去錄口供有個鄭家富事務律師他不喜歡人說那些叫小律師當然不是小的沒有大小之分事務律師通常我們有大型的小其實就應該叫訴訟律師但香港叫大律師沒有改都這麼簡單沒有改大狀的大狀那些叫小狀小狀就是小律師陪他去我們一會就找他 我們稍後就找他既然警務處長出來說你不合作我想知道為什麼這個指控很嚴重好像玩警察一樣要他自己說讓大家有個交代所以我們就找了德哥我們的金牌監製上門跟他做個市長我們以堪就算這件事稍後就會說 另外一件事陳茂波應該辭職了我都不說他誠信問題什麼都不說他的能力能力問題你無端端作為一個局長主管發展香港郊野公園的面積7倍和4倍都搞錯是七成和四成都搞錯第二件事你不是第一次順口開河上次第一次衰收軍地收解放軍地用來建屋第二次 收高爾夫球會,昨天就說收高爾夫球會,說收高爾夫球會,人們就出來動他老闆了,即是他老頂,他老友了 你說選舉時你要保護郊野公園他很喜歡種東西出爾反爾所以今天低低地又掛了鋪又說是引述某些人說不是我說的第一就四成七成都澄清即是他都錯了認了應該是四成而已我認了衰了第二件事我說在郊野公園建屋不是我說的我引述人家你是局長你引述人家 你是現狗頂的你引述球他街邊有個港員之後你就引述他你跟大班說我經常叫你收過去球場為什麼不引述我所以這傢伙說的土地又不引述我說所以這傢伙就是告訴你不做功課沒有料到沒有誠信水平低樣衰所以有人說他沒有腦的引述那邊的人 不經大腦我們聽聽誰罵他不經大腦聽聽還沒有的沒有的林大輝這個就說陳茂波說話不經大腦這個沒有生悲的這是一個報道他真的不經大腦他真的說話不經大腦我們 我們剛才說郊野公園我們很簡單的你為什麼不收回高爾夫球場我都贊成開個需要高爾夫球場我都不是那些真人富貴厭人貧的教西州教西州建一個新的更好你們的洞說十八乘三十八乘五十五百中四十八九十個洞再加多一個九十一個洞又用的突然加一個洞過來做什麼大哥啊 你很簡單就搬不要生人霸死地說什麼歷史浪費時間你就算發展那180公頃的土地上的樹要保護的那些文物建築物要用來保護繼續保護沒問題的你就算林志剛出來說港督的別墅很有歷史價值的保護它繼續在那裡給市民用當吸口時當灘殼行不行你在那裡BBQ 加上那裡再加上馬會就是二百多公頃沒問題那你就有地我想問郊野公園你有去過大班我有去過香港那麼多郊野公園西貢有很多有些很有特色的郊野公園譬如有些是有很多蝴蝶的譬如我喜歡看雀我喜歡影雀的我經常去大埔的郊野公園郊野公園是一個 真是我們叫做我們休息的地方名副其實休息的地方為什麼呢因為香港的空氣這麼污染香港的生活節奏這麼緊張一個星期做足五天做足六天到星期六天的時候人們真的想去郊野公園那裡休息新鮮空氣將節奏慢下來是嗎 不是,我們還有其他地 你不要說那裡,如果真的完全沒有地 現在大把地還有一些劑現在劑在農地你又不去搞下去問題就是說你搞郊野公園還有一件事有一件事全世界都不接受在今時今日的綠色社會裏面濕地是不可以建的絕對不行他已經說濕地建樓濕地周圍都不行全世界都不准你只要你買了一幅地如果在美國加拿大的地方 你記住,千萬不要是濕地,買了什麼都不准建的 我對,我在看雀就對了 你明白嗎?你有沒有看過一本小說,Pelican Beef,拍過戲的了 就是因為那裡有幾隻雀就是這麼簡單立即什麼都不用建了是這樣的但是為什麼要陳茂波提要動郊野公園要郊野公園建低密度的住宅你說濕地建樓這件事就不可以接受這件事是最大惡極的一件事在環保意識來說濕地是不可以碰的為什麼呢你記不記得這個大浪西的風波 那些就是現在他就說開綠燈的有錢大浪西的風波就是有多有錢佬這個就是大浪西就是蒙古能源的主席魯連成買了嘛他一路都過不了環評啊過不了這個改變土地用途嘛但就先斬後奏嘛在那裡搞嘛是吧想逼政府去改變土地用途嘛大家還記得的是吧找個車這樣鏟進去那裡改東西嘛沒有啊林鄭月娥的問題咯 當日你竟然你給那個重慶首付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拆啊 現在叫你買水餃嗎？鵝姐加油、私房菜嗎？你林鄭月娥稀世到明，抵了六萬多個扣，馬迷陷難輸到仆，你告訴我，有份拍獎你陷難輸到仆，你沒有判斷力，你買馬第一件事你懂得看馬，你懂得選馬，你懂得林鄭月娥這件事是好東西，證明你看馬的水平也很低，對嗎？我想說的是，很多郊野公園的地 是屬於一些鄉郊、鄉村人士的私有土地，入了郊野公園範圍裏面，所以不能發展。他們儲心積慮，想政府改變政策，發展郊野公園土地，建低密度住宅，他們就發達了。現在你看到陳茂波提這個提法是試水溫，看社會反應有多強烈。 他向這班鄉郊人士還債，還票債，你明白嗎？大部份的地都是在他們的名下，如果政府改變土地用途，用郊野公園的地去發展豪宅的話，他們打跛腳都不用休息。那大家就知道，為什麼警方上個星期二要跟黑幫開會，就叫你不要搞事，牽涉到土地的利益。 終於星期六開了會，張安無事，警告生效，但梁志強招待村民去，帶百多人去，為什麼？牽涉到幾百億，甚至過千億的利益，錢啊大哥，不會有份的，你看得到全部都是利益，梁振英做事沒有死錯人的。 他是向他自己有去輸送利益的。如果我們未曾找到林老師，有件事要說的，香港現在很流行一件事，很多人都玩遙控直升機，尤其是在西貢一帶，你有沒有見過？我見過，有些遙控直升機，有些遙控直升機，在紐約就發生兩件事，美國發生，美國發生了兩件遙控機，遙控直升機，奪命的事故。 有個紐約的19歲的青年人 用遙控直升機做花式表演，即是已經很聰明了，即是熟手技工，機師來的，模型直升機機師來的，資深的，突然間的飛機撞在他的頭上，削了他部分頭腦，兼及割了喉才拿命，不行，當場死亡。 這件事不是單一事件，這次是美國歷來第二宗同類事件，所以就叫大家，如果你玩直升機，麻煩了，為什麼呢？它失控，沒辦法的，這些東西當然有失手，機器捲故障也有，什麼都有，有時玩花式，你就這樣飛。第二個問題就是你要看也要小心。 當然啦，我看過幾次香港有些熱門玩這些飛機的地點，好像西貢，清楚灣區，有個清楚灣俱樂部，好看的，但你想去看就很危險，我怕。什麼人認識什麼人？曾經帶領陳振聰歸主的信主的牧師潘文信，九年前已經被人揭發， 兩度托辭幫16歲的女教友驅鬼， 女教友這個懵的人以為這是祈禱必經的過程被人摸肚腩摸乳房直到事件將這件事保密到今年牧師辭職他才公開一切這個老潘這個騙神騙鬼的老潘承認兩項非禮罪我講這件事不是因為牧師 做什麼人都會非禮人不是一定是牧師、教師但問題就是當你對你有個信任這才是大禍你是被betray了最值得譴責的你是有負人對你的信任尤其是宗教的你從事宗教你有負耶穌即是基督教就是基督佛教就是佛教門天神佛 這個女士主在被判文時承認曾經多次在教會外訪活動和被告單獨共處酒店房曾經在女教友面前被這個被告人即是牧師抱起你看看一個牧師自己的所作所為他本來就是 在華為神召會觀塘會的唐侍奉 你老友啊叫林爾樂啊我老友那不是很認識他的阿神騙鬼那又是你看看這麼多人出事找他有誰閒運我不是很認識的林爾樂林爾樂現在都不太敢抱頭為什麼那麼大紀威訪問特首特首就來要找他洗禮特首找他洗禮<笑> 你講創意呢我們講崔健那件事有個搞音樂會的教授在大陸搞了個演唱會這個叫香港音樂藝術和電影文化推廣協會的主席程佩威 崔健將2010年和北京交響樂團合作的演唱會 當年 製作成一個超越那一天的3D音樂電影 在內地推出上映之前送檢電影演唱這部電影的演唱裡面11隻歌最後一張全曲被刪剪紅旗下的蛋歌詞字幕被人剪了這部戲搞到今年6月才在內地上映 還要在網上預售買夠一場人數影院才開一場這個比較新穎放映的方式這個文化推廣協會的主席程佩威在落畫之前就在深圳看了這套中國第一部3D音樂電影 全院觀眾不算多他回到香港之後就聯絡出品人這個出品人叫白強 就安排今天在兩間戲院首映兩場 根據他了解2010年崔健真人演唱會上 現場曾經唱過最後一唱證明當年是解禁的是沒事的本來這首是禁歌但後期製作人以為真的解禁將這首歌 放進3D音樂電影裡面 上映之前就剪了送檢給人剪了這個人我們可以找一下程佩威就說 他為了避免觸動內地當局的神經所以在香港上映之前都是用回內地的版本不是吧即是我們沒得看是他自動去剪的自閹了香港一定可以播的為什麼不能播得最後一槍他很老實今早在李慧玲的電台節目找到他他是挺老實的這個人挺可愛的 他又在大陸很多生意我不想影響我在大陸的生意這麼白的你就明白了我對他這種坦白我是欣賞的那就慘了他的行為我不欣賞那就慘了你就看到做傳媒講創意香港的自由開放社會香港政府沒有這個叫做 我們沒有審查的除了色情那些東西之外沒有預審的 但你自己懂得做現在老闆每個人都懂得做慘的地方就是本來沒事的在香港播沒有問題你自己因為大陸的生意你自己猜可能會有問題於是自己剪了線淹了線令到觀眾有損失令到你自己有損失以後你出品的東西淹了有沒有看我就不會看你自己衡量我就不會看這些東西你淹了有沒有看 我想聽最後一槍你就沒有我為什麼要看你背葛你為什麼要看你他說做兩場首映背葛你你有什麼賣點你自己淹了一些東西有什麼賣點人家都說完頭再相言商大陸都不會理你的香港說香港人們自己懂得做你知不知道香港最暢銷的書是什麼書就是禁書最近博熙來傳 連尖沙咀旺角的報攤都擺到滿了報攤就死了現在就靠這些禁書專賣這些劇本大陸的人每個人最喜歡看這些香港就看禁書 就看禁片 3D肉蒲團 在大陸拍不到的大陸人下來排隊用團 整個團下來看3D肉蒲團 你知不知道那時候 所以這個鵪鶉就怂了我告訴你現在就血本無歸了你明不明白問題是甚麼呢他應該就怎樣呢他就說這部電影在大陸上映的時候被人剪了這首歌在香港就可以看在香港就可以看了原汁原味所以這個人不是在商言商那你做甚麼生意啊我覺得他不是做生意他不懂了起碼不懂做生意 我們是否找到臨老師呢如果找到臨老師我們就可以跟臨老師傾一傾如果我沒有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就看到紅色希望大家能夠以平常心為看就不要因為警察的工作態度認同而覺得很奇怪其實如果大家看周邊的治安這麼良好的時候警察工作獲得認同應該是理所當然香港的郊野公園是相當珍貴我們不希望犧牲也不需要犧牲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人口不斷上升 好了我們回來大班你是不是有些話要說還是我們直接去林老師林老師在這裡我們看不看到我們現在看不到了我們看不到他的為什麼其實已經在電話旁邊我們正在聊天但視像應該現在看到了喂林老師你看不看到我們 看到了林慧思林慧思找你今天本來不想搞你因為我們都知道你都需要休息我想問你因為警務處處長在周末的時候在一個場合指名道姓就說你去報案你去報案你又不下口供你不下口供不給資料那怎麼幫到你呢不要說保不保護先連查案都查不到的 究竟你是去報了多少次案落了多少次口供呢我先後報案有三次的那次好怕的情況就比較輕一點都口供都是在大家口供不是很清的為什麼不清的德哥為什麼聲音不清的是不是你的電話有問題德哥德哥我換過 不是啊是你聽的我們聽你的聲音不清的是窒一窒一下德哥你找個位置行不行德哥你是用哪間電訊公司的你是不是用我給你那隻東西的德哥你是不是用我給你那隻 hotspot 他現在聽不到他沒有用你的名字德哥你是不是用我給你的 hotspot 他是不是用他給你的 hotspot 剛才大斌問你報了多少次案 我們想在律師樓錄口供所以這個星期已經約好時間錄口供了就不是曾偉雄警長所說的話我不肯去錄口供這麼奇怪所以他說你為何說一半不說一半他想誤導什麼人呢就是說林慧思老師總共受過三次恐嚇兩次就在Facebook 在網上一次就有人寄個恐嚇信加上刀片給你頭兩次就早已經在8月份和9月份你是正式去報案然後落口供落口供的地點都是在周啟邦律師樓那裡是不是即是說第三次你都要求同樣處理就去警署報案但在律師樓落口供 但第三次就未進行不過時間已經約了其實當日立即約的所以是大家警方和我們都有一個共識是這個星期會錄口供曾偉雄說什麼呢沒有誤導的意思就是林慧思就來報案了不過未錄口供沒有口供還沒有做什麼呢有什麼好做呢意思是因為他覺得你麻煩 但你現在那件事是你安排去律師樓錄口供而這件事是你的權益所以除非你拒絕合作不肯錄口供這件事是你的權益所以就不可以這樣說是的即是這叫屈就屈我看了你們兩份口供紙我們都看過了你就很合作落口供的警員很努力將事實反映出來其實大家充分合作跟警方 可不可以告訴曾偉雄我們現在公開說叫做人公道一點不要屈就屈很多時候都是這樣公道一點譬如陳茂波今天說你說話又說不代表政府我說的話就要代表所有老師或者教育界不如大家都公平一點你現在休息嗎是啊你準不準備下個月回學 其實我也不知道跟學校商量以及醫生一直都不建議我上學即是你現在拿病假情緒其實我很差的情緒不過見到你們就可能開心一點沒有啊很難支持你的看到公教部都說每天為你祈禱是啊多謝信徒都跟我一起祈禱 那幾時你重複一次約了幾時去周啟邦錄口供星期三星期三公眾告訴你約好了就不是未錄口供或者不錄口供不是說不合作絕對你是跟警方合作的你說要求警方保護那裡我想他要下口供才處理的意思就是這個意思是不是是啊是啊不是這樣說的你未錄口供都可以保護你那個人需要保護就需要保護的了有沒有說考慮或者把你的要求轉達給上級 現在警方今天都跟他聊過電話他都是錄口供才決定盡快錄口供很多聽眾都支持你我們剛剛有個聽眾在英國英國診他說他一定支持你 這個世界也有很多有心人的當然你休息一下多謝你拜拜拜拜拜拜那這個不就是事實了很清楚了沒得騙的你周偉雄說什麼一字這麼淺你幹嘛無端端有沒有那個山壁監製有沒有曾偉雄說不落口供的山壁再播多一次 看看要怎樣車來拍試試找一下你無端端說人家不去落口供人家去報案他說得很囂張你來報案有什麼用不去落口供你才可以查的嘛那就到你來的前一個警務處處長一個拿著香港最大的警權你有槍的你講話你就一定需要 說真話,如果連說真話你都不懂,你有什麼資格穿制服,去管一個3萬人,因為全世界差不多最龐大的警隊,除了國家之外,如果說一個城市來說,香港警察是全世界最龐大的人,所以不要經常告訴我們,香港為什麼我們治安那麼好? 我們要多謝警察如果你秉公辦理除暴安良依法辦事我們一定要支持你但你也不用認那麼厲害你要想想你有多少人香港有3萬的所謂強大的警隊再加上香港人一般來說奉公守法香港城市又沒有槍香港的治安如果有這麼多人警隊如果都做得不好呢 你就辭職吧你那班警察就回家睡覺吧其實林慧思<咳>先後兩次三次報了案略了兩份口供兩次都是在鄭家富所在的周啟邦律師樓在中環做的根據香港的法律 你去報案的人是有權選擇他認為是安全和舒適的地方去錄口供的不一定要警署的報案室的大伯這個很清楚有權的怎麼會這麼好人走來你那裡跟你錄口供才行第二兩次的口供都是在Facebook那裡遇到非常粗暴的恐嚇的留言有一次就是很多粗口的講不到出來的我們在這個節目那裡 粗到不得了如果我就這樣看他這個口供的內容 有人在我Facebook這樣留言 其實我都嚇一跳我都覺得安全受到威脅他只是恐嚇他第二次那些粗口報紙也可能沒有詳細寫出來哇這麼粗口這麼可怕的 於是他在8月16日下午 就在中環周啟邦律師樓警察跟他下了這份口供 另一份是9月4日的下午 就是說你會死無全屍因著這個最嚴重的那個亦都在周啟邦律師樓下了一個詳細的口供好了我就想問曾偉雄下了這兩份口供警方有沒有做事呢 因為這份口供裏面,第二份,9月4日那份 其實是有名有姓的 是屬於一個愛港力的人的名字 okay? 雖然陳正森就說這個人已經退出了愛港力了 究竟警方有沒有根據這份口供,這個Facebook的留言 去搜證,去問話,甚至去拘捕人呢? 這個刑事恐嚇叫人死無全屍因著讓多幾個月你看你惡得去哪裡你死無全屍有沒有去拘捕人有名有姓最好的了有沒有問過話有沒有搜過證我想問曾偉雄做過什麼在林慧思這個恐嚇事件裡面沒有就被他揶揄沒事了對他來說就是有機會揶揄你再來報案 現在第三次是刀片報案有什麼用落口供就有用變成什麼呢大班變成一次比一次升級當警方沒有採取行動的時候那些匪徒就一次比一次升級起初就口頭講粗口第二次說你死無全屍第三次用刀片嚇你 如果一個警隊我覺得你拿了最佳服務獎銀獎排第二消防局排第一但一點謙卑的心都沒有理所當然他簡直是這樣說出奇了拿這個獎應份的只不過你有些人對我們有不同的看法戴個有色眼鏡你看到了我拿這個獎實至名歸謙虛一點 而且問心有沒有愧如果你作為一個民意調查警隊可以是排第尾的在這麼多紀律部隊裏面你也有羞恥之心給你第二你應該說我們會尊重市民的意見我們希望可以改善我們的形象 令到更多市民認同我們支持我們三萬個警隊好像他的口號叫做精益求精做人要謙虛一點我們會精益求精的結果不是還有他做的事和他的得的獎是完全不匹配他表現的形象和得的獎是不匹配我覺得就是這樣 喂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 揶揄一個受害人即是說你報案有鬼用嗎你不下口供我怎麼幫你差點沒說出口我們當然要澄清這件事我們第一件事要問一下究竟是不是林慧思你不合作如果他不合作我都會罵他我不是罵他我會勸他你要跟警方合作你不合作不行的 現在身上大白約好了再給口供你可以這樣說曾偉雄如果要說一些話得體一點不要那麼嚇人憎的就說真話他就報了案據我所知老實說報案的人不關你事據我所知我有關心的這件事我是有理到的我就知道他已經在他的律師陪同之下 就已經去大埔差館報案了不過這個當事人這個受害人要求在一個認為他適當的地點這個就是周啟邦律師事務所在律師陪同之下他錄取口供我們警方也跟他定了一個時間下星期三我們大家互相配合希望在拿到詳細口供的時候我們盡快採取行動去調查這件事 至於他要求警方去保護人身保護我們是看看有沒有需要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我們一定會執行的那就說完了接著還說多句你不收他錢教他說話接著說多句就是如果真的他安全受到威脅就盡快跟警方聯絡那就行了不用說那麼多廢話這個囂張現在我們調一旁邊有黃小姐 黃小姐你好你好大班你好黃小姐我想跟林老師說我是很支持他的叫他不要擔心我們一定要看到那個警察這次是會受到一個裁決的 Judgment Day. Judgment Day. 世界末日才有的。林老師對這件事整件事的Judgment Day應該不是我覺得我令人氣憤的你一個這麼龐大的警隊以曾偉雄為首的警隊竟然對傳媒就林老師這件事那裡講謊 曾偉雄一向都是沙塵白霍的有一個很壞的印象其實我想說他的言行是極度影響市民對警察的觀感但他拿銀獎其實我們有感覺香港警察原本也是不錯的其實現在就因為曾偉雄 反而他們的聲譽是因為曾偉雄受到影響差了他經常戴著黑色眼鏡所以有黑影論如果他扮案的時候戴著黑色眼鏡我相信他的眼中全社會都是黑的 但是這樣的如果你戴著黑色眼鏡看到黑的東西就不黑的是吧黑白變成黑白是非這個人這麼偏頗無良他其實跟陸八九一樣應該下台另外我又想說張德江又不是香港的市民又不是香港那裡 我不明白他說話關我們什麼事沒的是中央領導人主管香港事務政治局常委他是香港工作小組的主席港澳小組組長習必仁他坐在北京那麼遠他就在說三道四胡說不知道我們在香港發生什麼事其實紀錄 部隊的好與壞應該由市民去所以警隊排第一說得中了你就不是由公務員事務局選的好多謝黃小姐我們要聽澳洲林小姐的電話林小姐你好 喂我姓林的你好大班森哥其實我想說兩件事我雖然在澳洲我有看蘋果的互動新聞星期六還是星期日我其實很開心因為我見到警察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其實他很大聲地跟那個共產黨那個是的你是共產黨我是香港警察我的什麼編號其實那天都很鼓舞但是你為什麼知道今天 其實除了林老師這件事之外我也很支持林老師的一直都跟著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其實有一個大學生拍一段片去舉報在地鐵站那裡有人打架是啊打架是啊打包啊你不要煩我你不要搞到我開快腦我就拘捕你小事打架而已這麼小事 你搞到Sir開快腦很嚴重我又不識字怎麼開 <笑>又不懂寫那些報告其實看完之後我個人都很矛盾其實都不知道究竟現在的警察是賊警察大部分都是好的香港警察我們要這樣說大部分都是文明的 但是最慘就是他那個話說話主要是頭的如果我頭衰頭衰那就糟糕下面衰的那些就更加衰好的那些就想好都不行真是我愛意鄧元山第三次的元山你好袁先生你好袁先生聽到我就一向 自從林老師發生罵粗口那件事之後 我就開始關注一下新聞我就平時沒有專門看的但一直下來就發覺到林老師是受害者他是被人利用因為可能內部估計是已經很大的反壓力政府就要去做些事所以為什麼要用 那麼高的層次的官來見他們又說鼓勵你見我們這麼多年下來有沒有

他是共產黨的本身不知道他去過哈佛就知道一早已經是安插下來的共產黨做這個位置去過哈佛就知道所以他很接近跟他老闆說的東西所以坐得很近就這樣了你的電話也不行麻煩地那個電話沒辦法中國移動是這樣的電話網絡我沒有光顧他的大哥 要等要等約會才見到好啦多謝電話其實另外一件事要講的我們收到資料是一些很可靠的資料是什麼呢今天這個政府有資助這個九巴跟比亞迪合作研製了一架行走香港的電動巴士 今天成為有線電視的焦點新聞說這架巴士很安全因為大家對比亞迪的信心不太足夠現在正在走尖沙咀碼頭去到蘇屋村2號有個監察系統有什麼意外就會立即切除引擎大家不用擔心但我們有消息說這架車走了半小時之後就死了拖回入廠 但是九巴不承認幾打都不承認只不過說限完出來這麼大陣仗走半小時就算了我們現在當然找不到九巴的人回應可以找一下他其實不是租屋村的居民或者現在坐巴士尖沙咀碼頭有沒有見到這個巴士或者走去問一下那個巴士幾號號碼二號 問一下二號巴士以前我坐二號巴士尖沙咀碼頭去蘇村為何二號巴士去蘇村以前我記得二號是去荻灣我不知道還有這架巴士是單層的單層的看到問題就是究竟如果大家還見不見到這架巴士如果見到這架巴士可能我們的資料就不對如果這架巴士已經走完了那半個小時不快 18點多而已下午6點多而已入了鴨脷洲的廠事這麼短而已不是鴨脷洲是九巴廣船洲廣船洲的廠所以問題就是你 作為一個工程師應該明白一件事是會有基建故障的我們要接受但問題是人家對你已經沒有信心了對這個比亞迪試過那個差電器爆火燭試過股價跌得很厲害也試過如果真的研發得未能夠盡 善盡美的用來做公共巴士是不是令人擔心呢你也要弄到全部的東西是驗過了你才能出車才在路上走才能載人這才是重要的當然我們不應該又說得不對對內地的生產的<笑> 你這些機器作為一個工程人員工程師你有沒有這個足夠的信心呢其實電車就很危險因為電車將所有電池捆綁在一起如果要用幾百個幾千個電池綁在一起就用來做電池第二件事是在行駛的時候因為你不用燃油 是叫環保但怎樣處理電池都是問題還有製造這些車和重量很多這些東西其實都是不環保的不過電池車就比那些混合的更壞叫做運營車那些無端端又弄多了機器這輛車用完之後壽命很短劏的時候就論盡了所以就沒有考慮到 處理的問題我們一7點鐘回來今天要講的就是傳媒的生態今次就要直接來差管報案線希望他們可以密切跟進我自己的個人安全問題如果我沒有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就看到紅色希望大家能夠以平常心來看就不要因為 警察的工作得到認同而覺得很奇怪其實如果大家看看周邊的治安這麼良好的時候警察工作獲得認同應該是理所當然香港的郊野公園是相當珍貴我們不希望犧牲亦都不需要犧牲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人口不斷上升倒不如去想想怎樣控制人口才可以真正面對的房屋壓力問題早晚呼應 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直播室多了一個老友記者自己有劉世良今天為何找劉世良來呢就要跟他講講香港未來的傳媒的生態但未講之前我就先交代一些事情 那天6號巴士比亞迪電動2號巴士就招呼記者拍照什麼都做了2點多就拖回昂船洲走了一陣走到兩點多出來了現在在行那走去昂船洲做什麼呢沖涼化妝再出來他說沒事 沒所謂的不過我們說這個巴士有問題認了是啊是啊是啊標威一點沒所謂的不過我們說這個巴士有問題認了是啊是啊標威一點沒所謂的用了大班的說法機器的一定會壞的沒所謂的撞邪撞邪也沒辦法總之有個合適的工程師在那裡沒所謂的總之有個合適的工程師在那裡沒問題所以就是說九巴如果這樣你才擔心道回頭跟公關角度去看作為一個市民你才擔心你事實不應該隱瞞你有事隱瞞我才擔心因為危險 你拖回去呢你拖溫梗是有機會因為你故障你不是直接說有故障你不是想試一下他不是在客人他是載客的阿哥還要你還有一個問題還有一個問題通常你有這樣的新東西你如果好的公關你通常免費被人試答試一下好不好你又不是 又要付錢然後你有事又不公佈所以九巴就很賤的我經常都是這樣說的又要告訴別人沒問題事無不可對人言另外快去清理了我們一些東西教授陳建敏陳建敏佔中三子之一我們同學他寫了一篇文章他跟他老友一些人 沒得說的你跟你老友一點現在來說老大都不認你聽聽他真是這麼縮骨不行你跟周庸老友一點不是你跟周庸的老婆老友一點大家鬥射陳建文就是我研究院的時候認識的他回來美國讀完書之後回來在中大教書的時候一段短時間曾經一起在社會 陳建文是一個謙謙學者今天駁斥反佔中的言論有一篇大作叫做沒有異象民變滅亡我們這個就是想說這件事他引述就有聲音專欄就由陳建文教授親自演繹最好原汁原味聽完先 跟劉少良聊聽聽機器一定是有故障找到沒有這是異象我們認的哈嘍哈嘍哈嘍證明有異象沒有異象他聖經有一句就是這樣的 用異象這個字,應該是一個顯得一般的 但比任何試驗的模式都好民主沒有人說是最好的民主不過被其他都好不介意他駁斥那些 馬可斯貪的錢多大陸官貪的錢多我想不夠一個東莞的中銀行長記不記得龍行澳門賭了幾十億七百八十億最近的澳洲銀行是假的台面來的那你就知道難道沒有民主就沒有貪污不如這樣說起碼有民主菲律賓貪得少 這些歪理不需要駁斥他其實是小學雞的言論還有你馬可斯貪污有可能有一半錢是CIA給他的他未必是貪菲律賓的錢那些不算貪污菲律賓人家是CIA給你的那些是送維穩費美國在太平洋建立一個基地 給一些維穩費美國人大馬錢都沒收我們買鞋而已那些錢還未找到出來被人偷了算了有異象我認為有異象我覺得就浪費他因為是陳建文教授我們現在的做法是怎樣你知道嗎很厲害大班想到這條橋發達了又發達了 大家很喜歡這樣說我覺得很棒找當事人找作者第二天我們要找劉世良讀回他自己的稿 很簡單現在有iPhone、Samsung 因為我上次聽到戴教授又是佔中三子之一讀回他自己的篇文因為他自己作的他自己寫了心情你怎麼都好叫彭州讀他講到他自己的心情因為他寫他自己相信那樣然後就很有說服力地讀回自己的篇文出來還有感情 不如我們跟西良先生聊聊等什麼鬼說回這個傳媒其實兩個月前西良我不知道有沒有跟你說我已經收到封了我有些傳媒界的老友跟我說他過了什麼18大人就發達了有很多錢要多少有多少就搞傳媒收購傳媒 有沒有東西買啊?我就看著周庸那張,我不知道有沒有東西買,有條發達條,整一個叫D,剛才我說D9,心哥就說不要這樣,約了一夜不行,沒有,我想到了,D1,沒有,我終於想到,本來我是D1,現在D100,D300,不如我是D1,1300,但1000不夠豪,D1,大陸人都不是,你真是差,多少個億,D1,1 多一億名字就叫D1億不要100M,D1億 特區黨委書記就是香港沒有創意的嘛劉世良教創意的接著梁振英他都不在博澳的就立刻互相呼應就好像我們早晚呼應他想做PKO他就立刻說自己是PKO是CKO的 是啊,PKO,Law Office,PKO,即是香港的特首就是PKO,大哥立刻就說要香港成為這個龍頭,創辦泛珠三角的首席知識官,什麼來的?這個名字是CKO 我想這些名詞是專門顧問公司用來騙人今天你好像寫過麥堅士顧問公司大陸說的就是專門用來騙人的就是說你這間公司你差點什麼呢進來看看就是PKO兩個小時之內就歸結了你這間公司十大問題第一就應該設立一個新的職位就叫做首席知識執行官那就叫CKO了做什麼的呢先生 找了一個位置之後就搞定了通常今天找了一個世良來就說人為何最近他有份創辦的聯合創辦人之一的這個叫做主層新聞主人新聞就是最近真的大件事不是大件事的人是黑黑很多人影響我這個用戶大哥雖然我沒有給錢一班就有經驗我們經常被黑講出道理一千億這些叫做江湖地位第一沒有人黑的話立刻多了一千個讚我跟他看著沒有人黑就沒有江湖地位你沒有說過 Facebook 當年我和黃英琦搞的那個叫做黑了就是選舉的時候黑到我們暈你記不記得鍾庭耀沒有人聽的特首選舉的時候網上投票結果後來被人黑了如果沒有被人黑結果就20萬人投票唐英年分分鐘贏10條計贏如果是手機投票投出來的結果因為投票的人數會更加多 其實這個我經常覺得很簡單大家就不需要太過現在講一件事就好了你有一個叫做主層新聞現在原來你們搞了沒多久之後已經有人搞了過了平台嘛就明報啊平台平台真是名字比衰的人名字真是我覺得都不知道是平台不是CKO嘛不知道是誰CKO幫他量度不知道是不是劉俊濤平台就是說那些筆 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筆玩 人做他又做，然後他還告訴作者有幾個click就分錢給你，有廣告又分錢給你，做了成年差不多一年了，有沒有分過錢給你？沒有，沒有人click，沒有人click，你真是折墮，但我看過了。 你自己狂click，我看過了，有些什麼Facebook share那些，有些幾百個上千，你會發現收錢的嘛，有沒有人click啊？如果沒有人click，怎麼會那麼多人share？就是咯，那網站有沒有廣告先？那網站好像沒什麼廣告，他是click的，叫做Pentoy，Pentoy 沒有打錯，沒有IS的，有沒有Deutsche K？ 包括他叫走我們的Blogger的時候都是動之以理的， 有蔡子強、有梁美儀、有安如、有陳景輝， 有沈旭輝、有歐嘉倫、有吳志森、有潘小圖，這些你合欄都有，即是論壇版寫的，在他論壇版寫開的那些，但這些你都有的，那些舊文來的，不是的，他有些很壞的，他就說什麼呢，你獨家你就不要在主場寫了，有些這樣的事的嗎？我們就沒有所謂的，其實因為我們的心態就是這樣，如果你在明報發到達的，我怎會阻你發達， 當然了，你又不給錢人的， 是的。 所以你如果去到那裡你發覺真的分到廣告的，好像森哥那樣，你又不要理他了，證明你自己資不得，我覺得可能，那你有沒有聽過平台裡面的作者有分過錢呢？沒有，就是咯，那賴我幹什麼？好了，那這個平台不行了，現在就升到的CEO，這個叫首席，什麼官？執行官？不是CEO，CEO才是執行官，CEO是營運 CEO是首席執行官，首席營運官就是CEO，每年900萬人工的，不是700而已嗎？不是啊，900啊，去到真是低我幾屆的同學， 他以前是我們龍門鎮的，你是宿舍的同一個宿舍，我知道，我也是知道，他是新的學生會的時候，他是剛剛入學，龍門鎮的陸軍子之一，他不做龍門鎮快得， 走了升到做了超過10年了，每年當700萬都賺了7000萬，我偶像來的盧永雄，傳媒裏面發達的人少數，好像我們這幾屆裏面，我們前後屆裏面最厲害的他盧永雄、張劍虹，張劍虹都沒賺得那麼多，應該沒那麼多，我想沒盧永雄賺得那麼多，如果說人工，如果說肥佬麗給花紅那些不算，那你都不知道，差可有沒有給花紅他，遲了一份工 就走出來搞一個叫新聞的網絡，所以今天你問阿西良，現在就看到的，你搞什麼他要，你搞佔中他有反佔中，有這個初初出愛港力，愛港力不行就出周庸，周庸那叫什麼，我經常這樣幫黨出聲，幫黨出聲，然後你又搞仇，他那些不知道二線還是三線， 我出梁朝偉，你就不出戲， 你拍這個一代宗師，我又拍一代宗師，你就黃秋生，我就梁朝偉，但你都不夠那邊個厲害，宇宙最強那邊，甄子丹，那裡最多人看，大家鬥拍，所以現在你看到的，我現在就認為我不是說盧永雄，因為我們還沒看到，我們已經公平一點，那個城市還沒，出來的了，出來的了，出來的了，出來的了，出來的了，出來的了，出來的了，出來的了，出來的了，出來的了，出來的了，出來的了，出來的了，出來的了，出來的了，出來的了，出來的了，出來 有那麼上下才 離開公司但是有一個說法說他是創業的初頭有一個說法就是買Metro後來買不成因為被那個叫什麼名字娛樂界的黃浩買了即是跟曾志偉六手那個說他創業的自己拿一塊錢出來我們的同學 我覺得大班頭才問的問題這個有財團背景的你沒有財團背景哪有做我們這麼蠢的事情我們這麼想死一個主場新聞一個D100就是完全獨立媒體沒有財團沒有政治背景這個事實但有個好處是什麼呢就引了大鱷出來好對行業好很多人以為這D100和主場新聞是不是死定了我覺得不是你看美國 當《Huffington <是>大家明顯大幅下跌他們都要對沖這個風險如果他繼續依靠傳統報紙的話李未到大班都知道其實盧永雄做之前真正最快投資內的那個是黎智英就是蘋果的動新聞和將蘋果網夾身以前我們一出了之後平台反而我覺得不用理真正對我們主場新聞有影響的不是是黎智英黎智英將蘋果網夾身之後就靈活地運用Facebook 將那些即時新聞將他明天報紙頭版的新聞都放上去張建宏在專欄都說過就是全部不作保留連獨家都放上去連獨家的他不怕你抄不怕其他報紙抄都放上網放在即時新聞那裡所以如果你現在上去蘋果的即時新聞去看實際上他慢慢我覺得他成了勢就於是像你們的做法像你開始的做法就是將一些 最熱門的即時新聞放上去引起討論和引起關注甚至寫評論他們資源多所以他們擁有專業的特發的記者有照片、片、快過你很多變成他們上不上得快但我覺得大班又不需要太憂慮我不是憂慮我現在覺得那個問題就是當你要有創意的時候你的定位是最清楚的你在說創意你這個黨委書記小明又說創意你梁振英又是做PKO 大哥你有些創意不要去抄人的東西抄就不是創意了你有什麼錢多而已就不死人但最好一件事你除非派錢否則很簡單人家那麼多東西選上我網上的網絡世界我怎麼要看你你好像明報藏勢大肯定比你大不肯定人又多資源又多 個個寫手都不肯得罪他為什麼去那個鹹濕網平台的名字人家有廣告了不是沒有啊你看看有沒有錢分給你沒有啊都說抖鈴都沒有那你找鄭家富代理社工信給他查一查數他說你click一少你吹嗎數在他那裡那怎麼辦 給你看看你說心甘命底如果只有10個click 我有的黃世澤好像說他收過幾元美金我好像也有幾元美金他試過一次出了梁振英不知僭建一個證明文件就是那次但我證明黃世澤這個說法不準確因為他一百元才付錢一萬個like才付一元一萬個like才付一元一萬個like才付一元一次剪的一萬個like才付一元所以有個老友記者跟我說大班哪裡堅強你你D100這麼多 那麼多人上那麼多streaming的東西放上YouTube有錢分的有幾十萬分的幾十萬如果幾十萬一個月幾十萬乘一萬幾十萬乘一萬一元美金一萬十萬個才十元美金 100萬個才是100元美金幾十萬幾億人看大哥我都不用要我的錢我發達了一人給你一元你去斯巴達有時候被人點路點你你就頭髮和 已經壟斷了香港的傳媒已經發達了第二亞視的收視率最高沒理由是越來越窮他現在就是找維吾爾人搞他是聰明的他找費洛尼他不是給大公給文匯他其他人搞如果升到搞他未必打升到頭牌可能他不打現在是分開了他即是全新一個品牌可能一開始 其位置可能站在民主派或泛民的溫和派那也行我覺得會有這麼好如果他要打開市場因為首先第一步如果你好像周庸那樣你正我邪那就玩完了那就是所托非人周庸周庸是令我想起以前的小盧寶小盧寶走走自己會爆炸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都不用大班 這個就是最反感的是你我正你邪還要找雷鼎明出來我一線教授他真的是那些人是這樣的人然後有吳宗文說我找他們吃飯之類的 你明白嗎? 以前有些錢你不用做卧底擺明你進去就我幫你去騙你我幫你做好他我想說個定位怎樣才行我的理解以前很早以前改革開放初期都有很大塊錢下來搞宣傳的做法就是找那些文人那些文人就不是全部共產黨幫共產黨說話的人就講共產黨裡面的內幕消息出些雜誌 但是以少少的批判態度去講現在目前裡面的黨內鬥爭是什麼即是香港類似經濟日報那類而令到人們覺得你都頗中立經濟日報都很成功香港雜思會有整個系統都是馮兆波系統不過最近因為出了GEM才被人揭出來不然都很成功但問題就是這樣去到這些位置 你要跟黃之鋒打跟年輕人打一出到這些就出事了所以我就說如果你做媒體你的目標是志在取悅中央的話就一定玩完你現在坦白說網絡媒體爆發齊放但是那些錢是中央那裡來的在阿爺那裡來的怎麼可以取悅他呢如果你一門生意你是不需要看那個成效呢 就沒所謂的你賣幾千字你都可以一年燒幾億的嘛收幾個叫D1億D2億那就刪了你說這些D1百就不是了不同的面目出現改頭換面這樣扮到一個左佬這樣就很可憐就拿夠錢分點給我們也好黃世澤拿到五百個回來起碼拆回二百五十個給大班問題就是如果你真的有這麼多錢下來如果真的想 其實老實說香港的社會這麼大言論是百花齊放你不是一定要去做那些大公民會的你現在中央給錢那幫人就是希望你不要做大公民會你不要捉錯用神他是希望你做到一些mask的東西起碼一件事我利用這件事作為一種宣傳工具一種喉舌一定要接觸最多人最好當你接觸最多人的時候你一定要扮忠的嘛 說一些話一定要忠肯,說回香港人的價值觀,那有人看嗎? 那你就可以潛移默化,慢慢攝那些 我們叫不良意識或者一支政治思想下去但問題是這樣可能開初好像大班你這樣說的構思但慢慢那些所謂建制派言論建制派喉舌就會出聲了你要打了你收說爺錢為什麼不是我們給陳靜心做平台為什麼不是陳廣民訪問為什麼要訪問黃之鋒這些出面外圍的 聲音就來了所以說永遠搞彎香港搞彎香港都是香港人你的態度怎樣出賣香港的其實都是香港人最需要香港人出賣香港人反而就算北京可能明白你要搞媒體一定要市場導向一定要拿輿論陣地跟著你搞一下搞一下你看到的開始變味了變味之後跟著開始那股左味出來了跟著左味出來之後那些在香港賺食的 因為爺爺靠他其實反過來他靠爺爺他靠爺爺多過爺爺靠他你看到現在所謂出得來見得下人的你想想多悲哀十六年由不止十六年由1984年開始栽培了這麼多年到現在有沒有一個左嘴站出來在今天可以一呼百應可以不要說一呼百應你頂得住這個主流民意 出來說句話,不會變成方腔走板,變成一個小丑 你想想多悲哀似乎沒有你計算一條數如果北京做過檢查的話你想想中間用了多少錢用了很多錢洗冤枉錢全部都是冤枉錢拿7000萬美金 給羅德成做window,當年你給7000萬美金,我一定做,羅德成的助手高繼彪就寫了本書,裡面的內容去墨,跟著你撞撞講下,李福善選舉黃尖又A了成9,100萬加上衫粒老細做,做顧問,就加上一樣,不知死鬼黃尖就我話你,我冇人死所以要中後動的啊,李福善,李福善稍微大翻過頭講,我給100萬去,搞了一樣嘢。 我穿開兩顆西裝叫我穿三顆西裝就是這麼多了有幾個百萬就是印象深刻是這麼多公道說可以扣了還是扣兩顆呢兩個都做了古人我們就不應該說的黃尖的一顆兩顆當時的收費真的夠買太古城一層樓真的兩顆變三顆樓那時候是1995年 即是選舉的時候這次就是這麼冤枉新港盟洗一筆大班記不記得劉漢全那個港俊聯港俊聯又是倒水的一大堆港俊聯的區議員然後不斷安排他們訪京不斷逼政府給公職他們最後好像2003年之後當時主管港澳事務的 好像是廖輝決定曾慶雄決定就接了他合併和民建聯是沒錯你記不記得譚慧珠就加入了民建聯做副主席那些劉漢全現在撈了政協沒有happy了做常委所以我就說你講政協常委港俊聯新港盟 你知不知道Window怎麼知道Window是7000萬美金你知道當年7000萬美金今天7億美金都不止變成7億港幣那麼大班為人不要弄一些一億其實這些那時候我有本我經常問為什麼不給我有沒有香港英的你給他這些冤枉錢叫無依依叫阿嫂染黑頭他現在不做英文了那時候 回歸錢現在做了做回歸了另外一條橋是台灣搞得的我覺得台灣西良有統戰搞的台灣搞了很多了你現在才搞錢你好像很喜歡台灣那裡不是你想一條橋 你做電台也行做電視也行 Pen is toy 你寫稿也行你完全是需要的人才為什麼沒有人接觸你 大班是很簡單的他要用信得過的人 那就有人信得過就當然是大佬你進政府做事我不是進政府做事一定信得過你記不記得進政府做事的時候被人砌到點名砌到大佬我只知道一件事是不准進入中聯辦開會點名先是因為鄭經翰所以砌我然後就是你全名所以砌我哇還有一撮妹你說完全妹就來自英是砌到他反檯那就是那是壞的 去到最後的根本問題我經常覺得錢來自北京不要緊但問題是你是不是按照一個唯才是用如果你本身是近親繁殖的話就算你台我當你今次台50億維穩費下來去搞傳媒效果也有限崩下去給亞視再搞或者什麼呢給黃維基發牌給他搞也好我可以寫包單一定彎的未成功過想想 1984年到現在這麼多年未成功過心哥大班你想回來我一直看著發展未成功電台電視報紙網絡四大範疇全部都落鹹水海另外還有電影呢哪一範成功過哪一範你說可以真的拿到香港中產的主流民意如果講電影就講戰前那些就成功<笑> 那時候真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不坐飯那時候真是讚人熱淚的那是進步電影你要記住那時候共產黨的價值觀是代表進步的價值觀是講求公義社會平等反貪污反殖民地貪污這個就是以前所謂左派曾經一度站在社會最前面而且是最得民心的年代戰前的年代 石惠富奇、洪善女、馮明軒的爸爸媽媽那時候很激動好像要回去大陸在羅湖橋開記者會7年的時候要大戒出境他不要去大戒我不回去共產黨你不要搞我不要那就是佔領羅湖橋不過兩年而已 當時佔中佔領花園街那些最激是左派群眾六七年的時候所以我就說那時候的左派代表社會進步意識現在找你來你是創意大師又是傳媒人有這麼大塊錢下來對傳媒的生態有什麼影響我覺得傳媒就會第一時間開多很多飯 就是看看裡面可不可以在大餅裡面切一塊出來我猜不單止一個集團如果是親建制的傳媒集團都會 有個我們下面有個DBC 我猜都會擴張的一定行我猜DBC隨時租張振遠的寫字樓不是他們還未搬他們說這裡太遠即是找個更大的寫字樓自資物業那你如果真的坦白說拿個筲箕 我們首先要捧紅自己我們不要開玩笑在平台那裡一定要我猜GEM那些都有的只要你肯做就行不懂唱歌我們不是我們不要走這些東西我想我的代表和世良都可以說我們不會要這些東西心哥都不會要要早就要做了不用這麼折墮還在DBC坐著問題就是說我估計ATV可能會有新的變化如果真的要翻生現有的 這些管理層搞到ATV爛了我看著阿叔上場想想都是還要出動藝秋華都知道嚴重這麼重口味除了我們這些年紀大班的年紀記得認識他之外都不知道誰大班都不太記得我提他才知道因為我不是在香港我提那個什麼名字我有很長時間不在香港所以你想想如果換了新的資金進去 我猜ATV都會 重新再定位就會搞一些政論時事節目現在太差真的差到不得了 那天我看你老友帶班主駕跟那個女人主持一個時事節目中文的聽說是講中文柏簡寧不斷吃帶說來說去都幾句不行做中文節目不行不行他腦筋轉得不快轉不好像吃帶一樣腦筋不是快的粗口就不用想粗口就不用腦筋本能反應來的他不是用腦想的粗口 他不是用腦想的粗口用別的那第二個影響我猜什麼呢可能對商台會有影響因為你記不記得03年就是當時我續牌的時候其實像現在的我覺得03年氣氛因為當時我蔡東浩梁文道大班全部都在商台處理風米問題所以現在對照10年前是很相似的所以我猜第二個影響到就會是商台某些主持人 會不會出現10年前的情況呢風米事件其實傳來傳去都是兩大主持人潘小圖一個李慧一個就是李慧兩個而已你的老友沒事我老友陶傑沒事陶傑怎會有事陶傑在任何朝代都能夠生存他懂得生存之道你只要不要提及具體的人在具體事裏面的角色你做節目寫評論也好 就可以了你講小龍DNA你講中國文化怎樣衰格強國遊客怎樣衰蝗蟲怎樣衰沒問題的共產黨是可以包容得到大班不懂做的地方就是這裡他們要開名大班就一定要開人名每次都要開名我都說是這樣要講那個人在電視裡做什麼那就死定了每個動作都要講出來有個李老友搞不好開名他就找我老友神大班說我是糧粉對我來說是終身的侮辱 我是糧粉不承認不可能糧粉終身侮辱對他來說你說我糧粉我想多興奮如果是這樣我大班說謊我的老友之中應該沒有一個糧粉那個說有糧出那個你知道我是誰嗎誰啊咪後說黃偉倫 我寫了一篇文章你有看信報 即是現在參選這個危戰局是代表糧粉參選不是啊黃慧倫新聞處長你說的是Max Wong不是Michael我的老友新聞處長就不是我老友你同事也跟他做過這些不敢高攀大班可能是他老友我就不敢高攀第三個影響是甚麼呢我覺得就是現有親建制的報紙 他們的競爭大了他們的競爭是會大了即是要交貨小明提示有創意這件事其實都是一個提醒你們不要照以前那套模式新港民港進聯踏過雞棚出來騙錢他是不是衝著文匯大公而來有創意我猜不是我想大陸都吃給這班人吃透了那些新港民港進聯經常騙錢即是那些做了多久冤大頭你想想 當時羅德成是因為夾著六四之後他第一個回國際孤立他第一個上北京見李鵬握手就說要出一份英文雜誌厲害的地方是出英文雜誌握手還有當時成功獻計就捏著新機場作為跟英國鬥爭最終夾到馬卓安 因為機場財務談判就是要去北京而去北京跟李鵬握手所以這個供7000萬是值得的其實這個功勞來的是值得的美金7000萬在九幾年你知道多少錢你要買樓被人想到一條橋嘛20倍起碼就像煙花一樣燒了多少年他因為請了一班在美國來的 做過美國事事成功南華早報出來的我認識有美國也有有些退休的現在等於現在差不多最少差不多100億如果拿來買店真是煙花來的買店一會兒就沒有了如果那時候那筆錢我們買了店給我國企那個國企今天上市公司大哥你不要那麼大節北京給錢你是有個政治目的不是買店炒店 炒不到你老闆是很大件然後就拿個零頭出來搞雜誌正常的心態應該是這樣的基金來的7000萬就拿去炒店炒店裡面的零頭拿去搞雜誌收回中國來搞雜誌出糧那可以搞到今天還在搞如果搞網就更好蕭銀紙的速度比較慢 因為印報紙、印雜誌始終印刷費都是貴的但沒有收入最慘的你已經做了你已經知道沙漏多自己搞今天容易很多用水軍在淘寶給一些假的拉回來或者網絡的水軍現在大陸的全部失業了做給人請回來因為大陸捉水軍專門幫人網上做小的 全部請來香港然後幫這些網絡媒體你認為不用怕的你主場新聞我們擔心你不怕得那麼多買一件少一件我覺得不怕得那麼多大家可以想想人講錢沒錢講人沒人你唯一的就是你的信念或者你的價值觀或者你的定位肥佬禮對你有什麼影響 他現在很簡單他都是友善的態度都是友善的他沒有封殺我們不會封殺但是從商業競爭來說反而我們覺得直接競爭對手應該是肥佬禮反而我不覺得這些維穩費、建制派、親中輿論其實大家經過這麼多年都大約知道什麼料了可以出些什麼人掛什麼頭牌我當你很簡單扔10億給亞視 你想想他可以做到黃晶也有16億他可以做到什麼出樣呢就是這麼多東西最多就是ATV焦點4萬人你還弄劉蘭昌還是劉乃強再加程介南也在拿著不知道是紅酒還是茶還在那裡撞一撞還沒有人看 陳格南有做電視的我不看電視亞視把酒當歌亞視現在做法做到等於一個電台拿來聽就行了不用看的有沒有看的幾個人在說話其實我們的直播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

这个世上根本是没有万灵丹的，丘吉尔甚至说民主是最差劲的政府模式，不过比任何试过的模式都是好的。想一想，什么制度可以保证选贤与能，能够保证施政畅顺，能够保证社会和谐？现在的小圈子可以做得到吗？中国特色的普选可以做得到吗？卡普帕曾经讲过， 自从柏拉图开始，我们一直都追问谁来管治这个问题，但历史上大部分都是分君当道，圣君言上其实很少的。因此，Popper认为真正重要的政治问题是怎样设计一个政治制度，令到失德和无能的统治者不会为社会带来太大的灾难。如果我们了解到毛泽东推动的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对我们几代人的价值信念造成几深的创伤，我们就明白到Popper所说的是对的。 诺贝尔经济学得主 Amartya Sen 亦都指出，当代的饥荒只发生过在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大跃进下面的中国和独裁统治下面的一些非洲国家，而从未在民主和有新闻自由的国家出现。可以见到，没有民主和政治自由，就很难去制止政府做出极端的决策。 民主最大的好处就是用最和平的方法撤换失了民心的领袖，不需要通过革命、军事政变，或者用贪污和包庇妻子杀人罪这些名义拉政敌落马。假如香港早有普选，董建华就不会连任，管治的问题就不会累积到变成管治的危机，搞到几十万人上街。如果我们有 同普選配套的政黨政治，曾蔭權所屬的政黨，為了尋求繼續執政，一定反對他將香港空轉幾年。 至於梁振英，如果2017年有普選， 我看他還敢不敢在天水圍發表那篇撕裂社會的演說。民主不能夠保證擇優，即是選賢與能。 但是性作可以排列， 这样就可以形成了一个开放的系统， 让人在试误， 即是try and error 里面寻找治理之道， 譬如有关自由和平等， 生产和分配， 这些永恒的两难问题， 与其依靠英明领导一锤定音， 不如信任一个可以在错误中改进的系统。 但是人是否真的能够在错误中改进呢？ 这个就要看我们的批判反思能力， 以及如何保存集体记忆。 知识界、 传媒、科研、文化和其他公民社会的部分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即是说如果我们期待民主不单止是一个防止滥权的权力转换机制，而是要提高管治质素的制度，我们就必须要发展其他周边的制度和社会条件。因此民主只是解决香港种种问题的起点，而不是终站。即使民主的工具价值有限， 但对于感到公民权利日渐受到威胁的香港人，杀人普选仍然是意义重大的。 想一想，如果没有全面的民主， 谁愿意透过23条立法 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权力呢？ 民主虽然不能够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但没有普选支撑的政府， 在哪里得到动力和授权， 可以对抗地产霸权，以及在分歧的民意之中推动有争议的政策呢？ Amada Sen在内在和工具价值这两个观念以外， 还提出了建构性价值这个说法， 意思就是民主的决策过程促使了公民的互动和互相学习， 有助形成社会的价值，增加社会的归属感。 香港为了普选的问题争拗经年， 我们必须在2017年落定决心， 将这个问题了结，然后将精力放在商讨教育、住屋、医疗、环境等等领域的愿景和政策。最重要的是大家不要再将这些问题看成只是政府的工作，而是大家共同承担的事务。 世良，你們主場新聞的模式成功，恭喜你。如果不成功就不會有人動你，好像現在台灣都開始有準備做台灣主場新聞。其實因為過去一年，我想除了北京駐意之外，台灣的傳媒界都很注意主場新聞。我過去台灣跟幾遍的人談過，因為 去年發生一件大事，蔡顯明收購三中有線電視和一傳媒，亦成功收購了中視，所以整個台灣對於共產黨的手伸過去在傳媒那裏有一個比較大的關注。所以兩邊現在都在做事，都知道網絡傳媒有個好處，是甚麼呢？它快，而且如果你的定位清晰的話，可以設定一個agenda。 我懷疑如果是台灣搞主場新聞，一定不是搞台獨，一定是大陸錢，兩邊都有，錢不用說的，錢就不用理的了，錢一定有的了，兩邊都要花的，問題就一定是跟中央示好，兩邊都會，我覺得台獨勢力也會進軍網絡媒體。 然後台商，台商準備買政治保險的台商，即是向共產黨獻媚，在大陸的生意買保險，亦都會搞。深綠的就是新頭殼，搞了幾年，都已經是一個網絡媒體，沒有印報紙，但是一個算是成功的新聞網站。另外現在準備搞的呢， 都有千絲萬縷關係，即是旺旺那些跟台商有千絲萬縷關係，所以那一邊我猜很快也會。我們節目時間又夠了，跟香港一樣，你留下吧，再談一下。 D100 講真話，談公義，好憐憫。 D100 還聲於民，還聲於民。